自生活的精彩，陪你开始新的一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谁让你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这样，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一百年的风雨， 一百年的聆听， 一百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 您给我烙俩汤圆，好多来点红汤。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步，连马走道都卖 方步。凌云南曲折， 我们这归牛人都不要脸了。 一百年的悲欢离合， 一百年的笑貌音容， 一百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 全新策划，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一百年， 永远的笑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娟。我们今天的两位座上客依旧是方清平、甄奇。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清平。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甄奇。 行，按照昨儿的约定，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该说说这歌颂型相声了。 对，提到歌颂型相声啊，不得不提一个演员，那就是马季。 没错，这马季老师啊，确实是歌颂型相声的代表人物。 没错，马季原名叫马树怀，原来是新华书店的职员，1956年调入了中国广播说唱团，得到过侯宝林、郭启儒、刘宝瑞、郭全宝四大名师的全面培养。很快凭借《打电话》《游击小英雄》《登山英雄赞》等的作品呢，成为家喻户晓的演员。他台风火爆明快，口风干净利落，包袱抖着脆，而且脑子灵活，应变迅速，善于创作。马季在艺术实践当中啊，摸索出了自己的发展方向，那就是走歌颂型相声的道路。他下工厂，去农村，到部队，通过体验生活，一批批以赞扬和歌颂为主题的作品问世了，同时也开创了相声艺术的一条新路。当时歌颂型相声的出现呢，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但是马季一直坚持着走这条道路，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下面我们来欣赏一段马季的歌颂型相声的代表作《女队长》，表演者是马季、于世游。 你看这个新旧社会啊，就是不一样。 那当然是，它有本质上的区别。 哎，旧社会我们农民呢受压迫，新社会我们农民翻了身。 对， 旧社会债主挤一屋，新社会喜报贴满门。 对， 旧社会人活60就是长寿，新社会人活90不算奇闻。旧社会妇女受压迫，新社会妇女管男人。 对，什么

专攻相声，他的作品大半以上都是歌颂新生活、赞扬新人物的，尤其是女队长，经过马季的演出红遍全国。他创作的相声语言优美，与普通的相声段子截然不同。用他自己的话说呀，我要把相声当诗那么写。就连马季也称他为歌颂型相声的领路人。下面呢，我们就欣赏一段夏雨田先生的代表作品《浓老酒翻身记》，表演者就是夏雨田、杨松林。 这个唯一的女学员就是我现在的爱人梅花。 还真谈上了、 我刚开始可并没有打算找一个农村姑娘。 你想找个城市的？ 人家给我介绍过一位城里的。 是啊， 他瞧不起我。 怎么说呢？ 我跟他自我介绍，我是农学院毕业的。 对对对， 我学土壤化肥。 说实话， 我研究化肥，精通化肥， 不错， 热爱化肥，我是把青春献化肥。 好，那化肥迷。 那姑娘一听一撇嘴，对不起，我们家不缺化肥，我也不喜欢化肥，更不能嫁给化肥。再见吧 ，Goodbye，Mr. 土化肥。 吹了！ 我说咱们就不能没什么好谈的了。一朵鲜花不能插在化肥上， 得，没希望。 你说多刺激人啊！ 是的，够疯子。 可梅花姑娘跟她就不一样。 她怎么说呢？ 对我非常尊敬， 是吗？ 非常热情。 她说什么？ 她说，改造农村的落后面貌，就得靠科学。 有认识， 科学就是我们的感情基础。 不错， 我们经常在一块谈科学， 谈呢、 谈理想，谈化肥的价值，谈尿素的前途， 三句话不离本行。 我们经常在一块谈，越谈越热烈。 是的， 越谈越亲切。那天，梅花说， 说什么？ 说她做了一个梦， 做梦， 梦见了我， 哟， 梦见我当了化肥县的县长，兼尿素办公厅主任。 我说有这个机构吗？ 梅花，你真会开玩笑。说真的，我不想当县长。 是的， 也不想当主任。 你想干什么？ 我就想，就想到你们家当女婿。 他求婚来了。 你不知道，很多人瞧不起我。 是的。 说姑娘找了我，是一朵鲜花插在化肥上。 他倒说实话， 鲜花插在花肥上模样不好啊。 哦， 鲜花插在花肥上 不在乎， 那花开得还茂盛些。 哎呦， 说话水 说什么呢？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呢。 说得好啊， 听见没有？ 听见。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我听见了。 多美的两句诗啊！ 什么什么诗啊？嗨，这是谚语儿。 不，这就是诗。最美的诗。 这什么诗啊？ 这就是著名的唐诗。 唐诗， 冰糖熬出来的诗。这个， 他这蘸糖葫芦呢。 哎呀，我听了这个，我浑身都往外冒甜水。这个， 你熬糖啊？ 梅花姑娘，你真好。我一定努力的争取做一个合格的、称职的、不掺假的肥当家。我不是这个。 你要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到你们家当家？这个， 你忙什么呢？你 打那儿起，我们关系更密切了。 那还用说？ 我们更亲热了。 对， 梅花对我更好了。 是啊， 她知道我有关节炎。 哦， 就用她亲手培育的高产优质的棉花，一口气儿给我做了三条大棉裤。 嚯，做这么多棉裤， 一条就四斤多重。 哎呦，那不是棉裤，那棉被呢？ 哎呀，穿上梅花做的这个棉裤， 真 比穿锅炉都暖和呀。 有穿锅炉的。 人家对我是冷酷的心，梅花对我是棉裤的心的。 棉裤的心。 三条棉裤多暖和，你知道这个？ 对对，那够暖和的呢。 半年以后我们结婚了。 真结婚了 啊？可有人笑话梅花？ 他怎么说呀？ 给他起外号，管他叫化肥夫人。 哎，这样说是不对。 化肥坦克。 这是什么话？ 说的是棉裤招亲， 这是讽刺的。这是 你猜梅花说什么？花肥坦克模样，花肥夫人模样， 怎么样？ 我喜欢当花肥夫人， 不在乎。 告诉你，过几年我还要生两个小花肥，气死你！ 气死我！ 气那个说风凉话的， 仍能气气他。 结婚以后，我们俩是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体贴、互相帮助。 不错， 我教给他更多的农业知识，他给我做更厚的锅炉棉裤。 还做棉裤 啊？这是我们俩的感情的象征啊！ 做棉裤吧。 可遗憾的是 什么？ 棉裤再厚再暖， 嗯， 挡不住心寒。

怎么也擦不干的泪。夜已深沉，灯火已渐熄灭，我们早已注定没有永远。爱你的心永远都不会改变，一辈子都不会改变。爱过以后应该怪那命定的缘，从此留下我忧郁的影子，影子孤独深夜。我宁愿瞎了眼看不见，求你千千万万不要走，空的心假的意欺骗我都无妨。我会小小心心的等待，从失身从怜悯变成真的心，碎了无痕，吻着你心就不会疼。永不言，永不变，永不永远也不问，伤更深情更真。吻住你，吻住一吻，你的心已变，像落叶飞，我宁愿瞎了眼看不见。求你千千万万不要走，空的心假的意欺骗我都无妨。我会小小心心的等待，从失色从怜悯变成真爱。相爱难，恨亦难，我的心碎了无痕，吻着你心就不会疼。永不言，永不变，永不永远伤更深，情更真。